Julia 和 Scotty 谈起了 Scotty 的表弟 Ben. Hi, Scotty. Who's this? Oh, this is my cousin Ben. Where does he live? He lives in Qingdao. Does his girlfriend live there too? Yes, she does. She teaches in a high school in Qingdao. By the way, does Ben come from Australia? No, he doesn't. Where does he come from? He comes from the USA. 您现在收听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在今天的学习中呢，我们认识了一位新的朋友 Peter Smith。 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这次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谈到了滑雪在挪威可谓是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早在石器时代，滑雪板就已经成为一种交通工具了。虽然滑雪作为挪威人身份象征的一部分已经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但是呢，这并没有作为一项运动来对待。Even though skiing has been part of the Norwegian identity for centuries, it has not always been considered a sport. During the 17th century, skiing actuall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during military training and war preparation. In fact, some might say their ability to ski saved Norway from a Swedish invasion in 1808.In 1850s, however, marked a new era in Norwegian history. The design of the ski changed drastically, and skiing was later reborn as an urban sport among the middle class. To some, it became a hobby, while others enter into long-distance expedition or serious competition. 虽然不是一项运动，但是滑雪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实际上，滑雪在17世纪的挪威，在军事训练和战备活动当中占有非常突出的位置。也有人说呢，是挪威人高超的滑雪能力，在1808年一次反抗瑞典人的入侵当中拯救了挪威。而1850年可以说是标志着挪威历史的一个新时代，滑雪板的设计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从而呢使得这项活动在以后的城市中产阶层当中以运动的方式重新获得了新生。滑雪成为了某些人的爱好，而另外一些人呢则开始用滑雪从事远距离的探险活动以及参加比较严肃的竞技比赛。在我们牵手冬奥这本书的第27页谈到越野滑雪 Cross Country Skiing 的时候呢，介绍说 Cross Country Skiing 就起源于北欧，又称为北欧滑雪，可以算是世界运动史上最古老的运动项目之一了。据记载说呢，1226年挪威内战时期，两名被称为桦木腿的侦察兵怀藏两岁的国王哈康四世滑雪翻越高山，从而摆脱了敌人。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